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早上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文化和旅游部最新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假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1.47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871.6亿元，同比增长10.2%。城市周边游、乡村游、生态游成为游客首选。中国银联昨天发布五一假日交易数据，4月29号到5月1号3天，银联网络交易总金额达到6810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33%。其中，日常购物类和交通出行类交易增长最为强劲，银联二维码交易笔数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近6倍。接下来再来关注文化演出消息。由北京央华出品，万方编剧，立陶宛导演拉姆尼·库兹马奈特执导，孔维、冯宪珍联袂出演的舞台剧《新原野》即将于本月9号到12号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话剧《新原野》改编自万方中篇小说《杀人》，并命名为《新原野》，向其父亲曹禺致敬。本月18号到20号、22号到25号，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2部精彩的作品《海盗》和《巴黎的火焰》。作为全球规模最大、最顶尖的芭蕾舞团之一，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一直以精湛、完美、细腻的芭蕾技巧著称，在2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中，书写了世界芭蕾史上最浓墨重彩的篇章。在今年素有舞蹈界奥斯卡之称的博努瓦舞蹈奖提名名单上，莫斯科大剧院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奖项提名，而这次演出中的首席舞者弗拉季斯拉夫·兰特拉托夫被提名为最佳男舞者。如今越来越多关注前沿科技发展的人们都在积极思考未来人工智能的产生会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那么如果机器人也可以演奏乐曲会怎样呢？本月31号到6月1号，来自意大利的机器人钢琴家将在北京音乐厅挑战古典音乐大师的经典名曲。这个有趣的机器人钢琴家特奥也是北京音乐厅送给小朋友们的六一儿童节礼物。这次在北京音乐厅的演出中，特奥将与曾经在世界级钢琴比赛中多次获得奖项的意大利钢琴家罗伯托·普罗塞达展开斗琴，挑战包括《野蜂飞舞》《月光》以及肖邦、门德尔松、李斯特、拉赫玛尼诺夫、贝多芬等诸多名家的名篇。百老汇当红原版音乐剧《长靴皇后》将于8月24号在天桥艺术中心的大剧场上演。我们再来关注两条体育消息。昨天正在瑞典进行的乒乓球团体世锦赛中，中国队派出马龙、许昕、樊振东出战，三人分别以3-0战胜各自对手，帮助中国队大比分3-0战胜朝鲜队，以小组赛5战全胜战绩挺进8强。欢乐跑中国10公里锦标赛北京站将于本月27号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园南门开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蔡胡营南路的进城方向车多，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一线的进城方向车流量大。另外，永定门南大街方庄路的进城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 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这两天工作日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也缓解了一下大家在小长假之后不想上班的心情。今天我们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四的固定单元了。周四呢，我们要好好的来跟大家聊一聊吃吃喝喝的事儿，因为周三小周末之后呢，周四我们要补充一下能量。昨天是给大家补充了一下睡眠质量，今天来我们乐享生活周四餐厨这个生活空间里面跟我们聊天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欢迎两位，一位是新媒体时尚美食家创始人刘洋 Cindy， 欢迎 Cindy。 Hello， 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我们新国贸饭店行政副总厨高宁，欢迎高姐。 好，您好，大家好。 嗯，两位一来啊，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又要流口水的一个小时了。我们已经有朋友说了，看你们今天发的图啊，我这沿着四环口水流了一路了。扫扫好不好，我们的环卫工人就顶着大太阳给你扫口水，也是挺辛苦的。今天我们要在，因为这个周末就要迎来立夏节气了，嗯，我们要在立夏节气到来之前抓住春天的小尾巴，跟大家聊一聊春天里面都适合吃什么。还有呢，高姐今天会带来她的独门新菜。独门新菜哦，这个在图片里面 Cindy 在图片当中涉及到高姐今天要讲的新的菜品吗？目前还没有。 对对，因为还没有上市。对， 就是我 还没有吃到，我也没有拍到。 乐享生活的听众是先听，是不是？ 对， 然后再哎，我想哪天说高姐你什么时候上啊，什么时候能够让我们吃到新菜啊，我们哎有一个时间，然后大家呼就去。今天先听为快，好不好？在微博上面大家可以先来看图。我们有一些我们待会儿也会讲到的菜品是有图的， 嗯， 也很适合春天吃，也是春季的新菜品。还有一些呢暂时连图都没有的，你们就先想象一下吧。在微博可以看图，同时呢也可以跟我 Cindy 还有高姐一起来聊天，聊一聊你们春天都爱吃些什么呢，或者是说你听完了高姐介绍的新菜品之后想不想自己在家做，我们有没有可能也动手做起来？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先从这个很多朋友都点名的第六张图片开始，好不好？因为大家可能觉得春天啊，得吃的稍微的清淡一点儿，因为马上就有点热了，有点燥这个感觉，所以大家看到叶子呀什么的很亲切。我们先说说这叶子的事儿吧。 啊，好，我那儿呢有水培的，就是那些小芽儿。然后在春天呢，讲究吃小芽儿。这些小芽儿呢，它有的是微苦的，每个小芽儿呢都是比较有个性的，像那个，像那个小的那个，甘蓝苗，硬硬 的，硬硬的，嚼起来呢，它有点扎嘴，像那个香椿苗呢，它软软的，就有它那种特别浓郁的，它固有的那种味道。 味道 是这些小苗苗呢，它看着呢是非常诱人的，特新鲜。同时呢，老祖宗讲啊，这个春天讲究是吃生发的，像什么豆芽啊、黄豆芽啊、绿豆芽啊，像这种芽啊，这里边我最给大家推荐，最爱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这个香椿芽。因为这香椿芽啊，它是树上的蔬菜，可能呢有人呢，因为它那个味道吧比较重，特别重，这个香椿对于我来说，小时候家里边院里有一个香椿树，从小就吃这香椿芽长下来的，所以呢，知道它的好，也懂得它的味道。香椿可能大家觉得味儿厚，不爱有的朋友不喜欢吃那么重的味儿呢，咱可以焯一下，稍微焯一下，啊，然后呢，跟豆腐拌一下，香椿豆腐。完了，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呢是香椿炒鸡蛋。就那种、 哎、这个菜我也很爱耶， 嫩嫩的小芽儿、火红的和那种翠绿的，那一个叶子上体现出这两个颜色，然后它就是融合在一片叶上，然后就那么新鲜，看着就那么舒服，带着一层光亮，就摘下来，尤其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哎，洗洗，然后切了，切成末炒那个鸡蛋，那味儿切在砧板上都特窜。要说大家真的就是说很在意这味儿的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呢香椿鱼儿，就是用那个面粉蘸了鸡蛋面粉，那个尤其要是用那个脆一点的糊蘸了以后，然后那个炸了吃，又好，尤其是下酒啊。那个是个特别好的下酒菜，特香香脆脆的。小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常吃，一到春天的时候就常吃这个香椿芽，香椿鱼儿叫炸香椿鱼儿。 哦，这个，但是它其实主材还是香椿芽和鸡蛋。 对，面粉，它面粉和鸡蛋和的糊、 啊， 然后调一点味儿盐。就是能吃的石头放一点进去。 这个炸过以后，我已经现在嘴巴里面已经有那种酥脆感 啊、 是不是，然后还有油炸的那个香味儿在里面。 所以它就会把这个香就会把香椿的本味儿给盖一盖。 对，如果说大家不太喜欢香椿本身那个味道、其实我吃香椿鸡蛋也是因为我，如果你单把这个给我拌成沙拉或者是什么的话，我有点担心它的味道太冲，我会接受不了。但香椿鸡蛋 OK 的啊、还是可以接受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图六当中的它的沙拉里面涉及到的，应该也算是春天，有一些春天特有的叶子菜。 对，像生菜呀，像那个有的生菜呢，它有一些苦，像那个苦菊呀，这些其实它都是清火的，特适合这个春天呀夏天吃这些菜。有的呢往往呢就说大家觉得各种汁儿酱，愿意调各种汁儿酱，像比较厚重的千岛酱啊，像蛋黄酱啊，其实呢春天应该爽口一点，用最简单的这个调料拌出呢把春天拌出来，其实呢尤其是凉拌菜啊，夏天吃就拍点蒜，鲜的那蒜，小蒜芽儿，拍点小蒜芽儿，然后给它剁得细一些，蒜蓉，然后加一点白醋，一点香油，一点盐，和那小蒜芽儿先给它搅和成汁儿，搅和成汁儿，然后呢再拎到这些小苗苗小芽芽上，哎呀可爽口了，而且呢特别清新，特别清新。那个香油啊它又去毒，也特适合凉拌这么吃。 刚才说到的这个汁儿啊和我们平时在超市里面买的拌沙拉的汁儿就不一样了。那些汁儿可能真的是像高姐说的有点厚重啊，吃到嘴里，而且还有一部分人是担心它那个 营养太过于丰盛 了，是吧？ 对，本来我吃沙拉的目的可能有一部分是为了清肠啊、瘦身啊，你这加这么多沙拉酱，我告诉你，你是完全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 对对， 反而可能还会增肥， 对 反效果。那刚才呢，你看我们的这个来自新国贸饭店的行政副总厨高宁高姐，号称 CBD 女书生，好不好？这已经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可以自己在家调，春季的适合叶子菜沙拉的汁儿， 对， 哎，要爽口，还有这个香油一点点去毒的这个成分， 对对， 也很好。那我们刚才说到那么多小芽儿，也是春天特有的，因为它在发芽的这个过程中，小芽儿它除了香椿芽儿我们要拿水焯一下以外，其他的需要吗？就这样洗一下我们就能拌了吗？ 像菠菜，我看很多人都爱吃生的菠菜，其实菠菜要焯一下水，其他的那些小苗苗小芽儿叶呢就直接生吃，就是大家在吃之前洗干净了。 还有人说这个摊槐花，也好吃。 我们小的时候吃过槐花， 都吃。 我们小的时候还真是的，小的时候邻家老做这个槐花鱼签啊这些。我小时候有一个经历啊，那个槐花摘下来洗干净了，就想吃那槐花，就磨家里的姥姥说要吃那花，要吃那花摊鸡蛋，结果姥姥拗不过我，还真是槐花摊过鸡蛋。 哎，对于这个摊鸡蛋这事儿啊，我一直都有一个小问号，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花儿或者是各种芽儿，就特别适合炒鸡蛋摊鸡蛋，就反正各种鸡蛋，对，就是好像它的搭配品最佳品就是鸡蛋。你看，你去云南一定有茉莉花炒鸡蛋， 对 对, 对, 对 吧？在我们的北京春天会有槐花摊鸡蛋，刚才说香椿芽也得炒鸡蛋，也得和和那个鸡蛋。哎，这个是个什么原理？好像大家就是不自觉的就要把鸡蛋和它们结合在一起。 因为鸡蛋呢，它是就是大家日常当中吃的也是最多的。鸡蛋呢，把这些小苗小芽给团结起来呢，更 团结在一起。 对，更本身大家就是平时习以为常的煮鸡蛋呀，早上起来什么荷包蛋啊、糖心蛋啊，但是呢加入这些小苗苗小芽芽吃起来呢就更有一番风味存在心里。西红柿炒鸡蛋，这是永恒的。 对，真是一家一个味道，西红柿炒鸡蛋。 对，六人体所需的六种氨基酸全有了，这是真是看家菜。 这个 我其实觉得那个鸡蛋其实是一个比较百搭的一个食物， 对对， 跟土豆似的，你可以鸡蛋炒一切，你知道吗？ 土豆炖一切是吧？ 对，土豆炖一切。 对，就是你看我刚才说的那个疑问，真的存在我心目当中很多年了。我就是走到一个地方，哎，比方说当地的某一个特色，它可能是在鸡蛋里面加入了他们当地的，不管是茉莉花、槐花，总之各种花啊各种叶子呀、什么呀，但是没有关系，鸡蛋它是一个永恒的打底，在那个地方，我有时候也在想，会不会跟它本身鸡蛋，因为在一部分人的心目当中，它有点偏荤嘛，算是哎，算是这个部分的。然后我们要加进去的那些呢，又都是一些比较素的，什么叶子呀、花啊什么的，好像哎，这个理论上也有点荤素搭配那个感觉在里面。其实味道上面鸡蛋也很百搭，对吗？ 对，像蚝仔鸡蛋，它就能把蚝仔的鲜给那个呈现出来，像什么那个叉烧肉炒鸡蛋，就吃的那叉烧就别有一番风味。是确实这鸡蛋是百搭的，和腊肉一块炒，和剁椒一块炒，和虾一块炒，而且讲究的呢是那个做成蛋饼，鸡蛋哎做成饼，切成一角一角的那么吃。不讲究的呢就是午吃呢就在锅里上下分飞。 刚才那个剁椒炒鸡蛋怎么办？今天中午好想吃一回去 吃辣的人。 对，回去翻点这个剁椒或翻点酱出来。 您加点虾仁儿，剁椒鸡蛋，再加点虾仁儿进去。 这个你看我们中午的菜就有了。晚上啊，如果中午不能回家吃饭的朋友没关系，晚上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刚才说到本来想说春天的芽菜的，怎么说到了百搭的鸡蛋身上去了。好，我们继续说这个芽菜啊。那这个我们听众当中啊有这个中医师，他就说了，春天生发芽菜和种子有生机生津，生津的功效，符合中医的五行理论。哎， 这个应季啊，我们说这菜要还是顺应季节吃，这个季节它长成什么样咱们就吃它这个形儿就行了啊，不要老是想着吃大棚菜跨季这个样子。 对对，在那个沙拉里，刚才咱说那小苗苗拌的那沙拉里边放麻油，放那个香油和那个醋，白醋拌的那个沙拉里边，再煮一点藜麦呀什么放进去更好，生发的藜麦呀，像什么那个米条啊这些，富含特多硒的这些小米儿啊，这些谷物啊，就更起到那个生发的作用。尤其那藜麦，那小芽芽就出来了。一煮它可能是一个很小，跟小米儿一样的。等一煮呢，它就出了一个白白的那个小触角。其实这些把这个加到沙拉里更棒，更完美。 这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某一次去高姐那儿吃饭，我应该是在那个沙拉的那个自助台上面有看到您说的这个。对，就是其实我就是不是特别懂食材的情况下，我不太知道它叫什么名儿，但我当时就是我说哎，这个里边还加上一些这种像小米一样的有点像粗粮那种感觉。 对对对， 口感上又不一样了，因为你吃叶子你是知道叶子是什么口感的。 对， 是 哎，它加上这个部分也本身在搭配上面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 对对，更完美。 那这个我们自己在家处理复杂吗？ 不复杂，很简单，特别特别简单。就那藜麦咱们买回来洗干净了，煮一下，可能不要煮很多，两三勺。煮好了以后呢，吃的时候呢，从冰箱给它封好了，收起来。吃的时候快一勺和沙拉拌一块就可以了。 哦，还可以封起来，它一般可以储存，就是 两天三天，也就差不多了。煮的时候放一点盐，稍微放一点点盐啊。 哎呀，这个还给我们懒人赏了一个班，一次多煮一点点， 对 啊，放个两三天，你说就。这两三天的晚饭里边的沙拉都有了 啊， 都可以快一点进去。 对，在家里啊，通常哎煮一次两天差不多就应该给吃完了。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关于鸡蛋的疑问，有人回答我来着，说因为鸡蛋有凝固的作用啊， 对， 所以就百搭嘛。刚才高姐也解释了这个，就是因为它都混在一起以后，它都可以把它们团结起来。 这个词 就特别形象， 形象 是不是？你们让你们这乡村芽到处跑， 对， 一个鸡蛋就给你们团结起来了。好，今天呢，我们跟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聊的，要在我们周四的固定单元，我们周四呢，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居家生活空间的餐厨空间，所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新媒体时尚美食家的创始人刘洋 Cindy， 还有新国贸饭店的行政副总厨高宁高姐，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春天我们都应该吃点什么，尤其像芽菜呀、还有一些做法，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可不可以尝试呢？怎么样做很适合春天这个季节来吃？像刚才高姐强调的那个自己拌的那个汁儿啊，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如果没有记住的话没有关系啊，听回放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的记录下来，自己在家尝试一下，调一个属于春天的适合吃叶子菜的沙拉汁儿。今天呢，如果想要跟我们聊天咨询一下两位，哎呦，我自己在家还可以做出什么花样，不管是拿鸡蛋团结各种芽菜还是怎么着，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来看图。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沙拉啊，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第六张图片啊，九图里面的第六张图片，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刚才说到这个分不清楚在沙拉里边看到的那个像小米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哎，有人给我找我说，夏夏你作为城市姑娘啊，这个五谷不分是很正常的。对对对，我虽然我在这个农村有一年一整年的支教的生活，但是我好像每天上课都要路过农田，但依然没有去看，哎，这田里长什么呀？这是我的错啊！对，但是还好呢，有高姐及时的给我们补充了这个知识，告诉我们那是藜麦啊。这那藜麦它也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吗？都会有， 咱们都能买到。藜麦也分白色的、黑色的，还有红色的。啊，这看心情，然后这个沙拉 有没有味道的区别？没有 啊，没有没有。今天沙拉颜色红色的那个生菜多一点儿，咱们就配点白的藜麦。绿色的多一点呢，可以配一点红色的或黑色的。 原来藜麦的颜色是为了搭配叶子而存在的。就你们今天买回来什么叶子，我就㧟一勺什么颜色的藜麦给你们撒在里面啊，这个颜色上面的感觉也有了。好，刚才有朋友说这个春天啊，你们这个有点夸张了，我都不敢念，说春天得吃兔子。哇，为什么要吃兔兔，你们好可怕。说红烧兔头、爆炒兔肉、烤兔腿，好可怕。他说还有鹿肉，鹿肉馅饺子，我没有吃过耶。 鹿肉很，它那很腥的那个。 对，鹿肉馅饺子你 通常是冬天吃。 但因为我们这个听众他好像也是个厨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三十摄氏度是不是？前一段还是说你考什么厨师证来着？ 是 鹿肉馅饺子， 复活节，兔子和鸡，在我脑海里一下就出现了复活节，那小兔子和小鸡儿。 还要春天吃，我觉得好像不太适合吧。而且那个，就我个人也觉得鹿肉有一点点腥 啊，挺腥、哦。 好像除了烤以外，我就不太会把它专门。 我们那个鹿肉，那个鹿肉啊，扒，尤其是那个里脊，鹿里脊，很嫩的。那提前一定要用那个红酒腌、腌一下。 那他说到的这个鹿肉馅饺子，你再给我们补充一下吧，我实在是很难想象它的味道。好，在你补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结束我们上半段的节目了，然后在广告以及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就会来进入下半段。下半段呢，因为上半段我们说到了蔬菜嘛，对不对，下半段就是接着它这个引子吧，我们就说说春天，尤其春末夏初的时候，肉啊，吃肉方面我们要不要注意一下，还有烹饪方面，烹饪就是我们把这个方法教给大家啊，吃肉的过程当中呢，怎么样又很顺应这个节气啊，不会吃完了很燥呀，或者上火之类的啊。上半段说蔬菜，下半段我要说说肉食了。在广告时段，欢迎大家依然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可以看图，看到很好的风景的图片，餐厅的风景图，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美食图片，也可以给我们直接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我写的周四餐厨板块这个微博下面直播帖下方就可以留言了，稍后见。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水冲刷了时间，月光照亮了罪恶。万方编剧立陶宛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导演，孔维冯宪珍联袂主演话剧《新原野》，5月9至12日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订票6655-0000。 啊，五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对，五五环外。 啊，五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 没到六环呐、我高打40066688666，直接人工导航全包圆。 全包圆真贴心 啊！999一平米，所有装修事全包圆，还是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 我算了，咱家80平8万就够了。 别美了，前面就到了。 我的天哪！400666886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刻一刻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长奏十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66886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装修处理价， 装修处理价， 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优惠再升级。 特惠一，家具升级全屋实木不加价。 特惠二，万元设计费全额免。 特惠三，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 特惠四，名牌家用电器免费送。 特惠五六七八九超级优惠叠加，以上仅限60户， 还有更多豪礼现场揭晓。 全包圆疯狂五月折上折，多重让利惠京城。400-606-8866， 400-606-8866， 详询店内活动。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意流入眼，看云里唱惊喜，做梦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上的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雨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四的固定单元了。周四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居家生活空间里面餐厨这个空间的话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媒体时尚美食家的创始人刘洋 Cindy， 还有一位呢是新国贸饭店行政副总厨高宁高姐。在上半段大家已经在微博上面啊各种提醒我们要吃肉的事儿了，怎么可以吃兔兔的这一位还给我们解释呢，啊，还有人呼应他说，虽然说就是看起来有一点点残忍啊，说但是那怎么办，就是还是觉得很好吃，就是还给我描述呢啊，顺着哪儿掰开啊，吸一吸汁儿啊，这怎么怎么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自己上微博去看他的评论吧，我实在是念不出来，太残忍。那春天呢到底还可以怎么样来吃肉对身体也比较好呢，顺应这个时节，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就来讲讲这个肉。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微博上面来看，因为在上半段的时候就有人说了好喜欢这图二里撸串的感觉，这串啊，你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就提到的串，现在我们终于要来说一说了。还有想要看图一边流着口水一边听节目的各位，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微博找到我们看图的方式非常简单，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啦。好了，我们来说说吃肉的事儿了，高姐 啊，那就说说串儿吧。夏天呢，这个 北京的市民呢都愿意在大街小巷啊拿着啤酒瓶子撸串。那这个呢是司空见惯的了。我就想想我怎么能把这串呢搬到我那儿去，然后大家呢在堂上呢那个吃的大快朵颐的那感觉，正好也有酒嘛，也有自酿的啤酒，所以呢开动脑筋想了想，这个串呢就是别于咱们那个平时的那串，因为呢真正好吃的串呢它就讲究的是辣椒粉盐还有那个孜然面啊，就烤的火候。在我那儿呢，我呢打算呢也是用羊肉牛肉鸡肉穿成小小的串，就不是那么粗犷的哈，那个好家伙好长啊，跟糖葫芦似的，这小小小的。我呢把那羊肉呢因为大家脑子一说那个撸串嘛，先想的是羊肉，在这儿呢我就刻意的把那羊肉呢做成馅儿，馅儿然后拍成跟雪糕似的那么大小的大雪糕，就那冰棍大雪糕似的那种，比较形象嘛，它比较特殊，跟那些其他的牛肉啊鸡肉的那些串啊有一些区别。这些串呢因为呢我做东南亚菜呢做了十几年，自己呢也是对那个呢东南亚菜比较有感觉，所以呢这回呢我摆这些串呢让他们投身到东南亚的这汁儿酱里头，等于呢就是说什么时候把那串给滴溜出来的时候它都是特别汁儿都满满的。 哦，都是蘸着汁儿的。 蘸着汁儿的。这样那个汁儿酱里呢，东南亚汁儿酱讲究，东南亚的菜品呢讲究的就是耍那香料，它香料呢用的比较多。在我给这个串儿啊，这一波串儿马上就在五月中旬就出来的 见面 的这些串儿呢，给他们设计了两款东南亚的汁儿，一款呢是比较传统的，在南洋比较传统的就是沙爹配的那个沙爹酱 啊， 另外一款呢就是加上南姜、黄姜、香茅啊那个喇萨叶儿啊这些十几种这香料。组合在一起熬制的这种汁酱，这个串呢有两种选择，一个是传统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偏咖喱味的这种香料比较多的这种酱汁里边，很快就会推出来了。 哇，这个东南亚的酱汁儿，东南亚风味的酱汁儿，配上我们老北京大家喜欢在撸串夏天的这种串儿的感觉、但这个串儿啊，重点是每一串儿它都不至于很大串儿，对吧？ 小小的 啊，大家可以多吃几串尝一尝。 对对对， 大快朵颐，还要配啤酒。刚才说到的那个羊肉馅儿的雪糕是吗？ 对对对，给做成 羊肉馅的雪糕 啊，换一种形式给大家一个新鲜的感觉，尤其呢是老人呢也好嚼也好，吃起来呢也是好嚼，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吃羊串会想起有筋头巴脑啊什么的，在这儿呢我就把这个环节就给它摘去了。 听起来很适合小朋友 啊，小朋友，但是小朋友吃的时候得家长看着，因为总归有竹签儿。 哦，对对对，要不然就给他 别扎着嘴， 弄下来。 哎，对对对， 是不是？哎，快下，这个小雪糕大概有多大？ 其实就跟那个冰棍儿差不多，就我们吃那冰棍儿差 不 多。 不小了。 是跟怎么说呢？ 二分之一个手机。 哎，差不多。对，二分之一差不多， 是吧？ 太形象了，太形象了，二分之一手机那么大， 吃着我都想出来了，吃货本质。哦，二分之一个手机这么大的，雪糕，哦，但是它呈现出来的，像刚才我们说了，为了保证串儿它本身这个汁儿在自助餐里面不会干掉， 对对对， 我们一直会把它浸在这个汁儿里， 对对。 那这个羊肉馅儿的雪糕呢， 也浸在汁儿里。 哦，那在串儿里面就不会涉及到羊肉了，是吗？ 串儿它就是这个雪糕，它也是带着签子的。 我的意思是，除了这个雪糕以外的其他的那个串串，就是我们在图里面能够看到的这种串起来的， 也有 哦，也有 两款羊肉是两款，一种呢是像雪糕似的这种串，另外一种呢就是普通的那种羊肉串，只不过他们呢就是都是浸在汁儿里汁酱里，两款汁酱。 一款是东南亚比较传统的，他们是比较看家的，他们的吃食就是那个沙爹，沙爹酱。另外一款呢，就是为这个糖上专门设计的一款汁酱，专门为这个夏天撸串做的一款东南亚的酱汁儿，偏咖喱的那种口味儿，因为有就香料放的比较多，像香茅啊、紫苏啊，然后那个拉萨叶儿啊，南姜、黄姜，还有咱本地的姜，洋葱、小葱、小洋葱都会在里边儿。 其实我在想，为什么会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吃串儿？然后现在呢，高姐又因为这个她做东南亚菜的经验，又给我们加入了东南亚的风味儿，这个酱汁儿。因为大家想象一下，你说东南亚的气候啊，它其实也一直都是那种潮热潮热， 对 吧？湿热湿热的，所以我们到了夏天，其实也是这种感觉啊。那他们那儿能够吃这种酱料很习惯，说明跟他这个气候、人的身体的反应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哎，但现在高姐把这个，我们夏天也得吃一吃， 发汗 啊，对，去去湿啊什么的，这个也都是很有好处的。 是， 尤其那个夏天，大家都离不开空调。然后吃点这些发发汗呢，哎，把那个凉气就从体内给带走了。 对，那个沙爹它其实是非常有营养的，它里边有很多种香料，然后其实是比传统的这种那个烤串的这个那个辣椒啊、孜然啊什么是更加有营养的。对对对，而且吃起来非常香，有些人呢可能不是特别能吃辣，他吃这个就特别合适。对，而且它特别开胃，就比如说你要自助餐吃这个，然后你本来可能吃一份，你给他吃两份了， 吃回来啊。这我知道了，这是你们内心都想要问的这个问题，是自助餐怎么能够吃回来的感觉。好，刚才说到了这个，我们到了五月中的时候啊，高姐会给大家推的这个撸串行程，我们可以喝自酿的啤酒啊，然后呢还可以吃到这个串。在微博上面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先虽然说这个没有拍到我们的羊肉馅的这个雪糕，因为还没出，对吧？五月中才出，大家就想象一下吧，这个雪糕还差不多有半个手机这么大呢。然后这个串呢，大家可以在微博上面看到啊，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可以看到了。北京户口的北漂说，周末又有地方可以去吃了。对对对，就是这样。我们每一次推荐，为什么会在周四有餐厨板块，就是给大家周五一天时间计划一下，从周五的晚餐我们就开始吃。还有人说这个春天啊，就是感觉，哦对对，他是回应刚才那位吃兔子和鹿肉的，他说你这吃下去是大补啊。 对，是， 我也觉得好补啊，就鹿肉就还是有点感觉应该是冬天在吃的。他还跟我们强调了一下，说这个鹿肉馅的纯鹿肉馅的饺子，一口咬上去，这汁儿会顺着嘴角流下来，瞬间独有的香味就飘出来。我真的很难想象鹿肉独有的香味是什么，会不会跟他用的酱汁也有一定的关系 啊。其实要说起来爱吃鹿肉的，像我是比较爱吃肉的，像骆驼肉那么膻的肉我也能吃，像鹿肉呢我也是挺喜欢的，只不过在做的时候呢，那鹿里脊啊，在爬鹿里脊的时候就愿意拿红酒先腌一腌，然后拿黄油炒点蒜呢、蒜片啊配着一起，是爱吃的就会讲究，就会觉得它那非常美味，就跟刚才说的那串似的，那个撒爹，刚才金姐说那个里面有很多的那个营养，有很多的这些那个香草在里边，就是我要提一下那个姜黄素，那个姜黄素在哪儿？在那个黄姜粉里边，对身体就是特别特别好。所以呢，这在吃的时候可能是见不到的，但是吃到嘴里呢，真是的就给身体很多的支持。像鹿肉虽然是很补的，爱吃的呢它就是人间美味。现在刚才那位朋友说吃那饺子，好家伙，香到那种状态，我就想起来我在爬鹿肉的时候配的那黄油炒那蒜片，我也是美的不成不成的了。 这个真的是爱吃肉的朋友 是 总是会想着法儿的啊。就是刚才我跟 Cindy 我们俩就都特别好奇，这个鹿肉不会啊，是吧，这个啊，它自己自身带的这个味道也好呀，或者它这个咀嚼上面的一些难度，好像在他们心里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我们可以靠酱汁儿啊解决很多的问题。嗯，在微博上面大家可以继续的来给我们留言，你们吃肉呀吃菜呀在春末夏初的时候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习惯。刚才呢高姐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撸串的酱汁儿也好呀，啊还有我们刚才说的沙拉可以自制的酱汁儿，你们都学到了吗？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啦。嗯，还有人说可是有忌口呀，任何含酒的东西都吃不了，过敏是不是就吃不了了？好像也没事儿吧，因为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串儿，它的汁儿是没有酒的， 没有酒。 我们只是说你可以配啤酒喝而已。 是是， 嗯，这酱汁儿里边都不存在，对吧？ 对， 就不刚才说的沙拉酱的那个配汁儿也没有 啊，就是炸香椿鱼儿。 嗯， 我那儿要有炸香椿鱼儿，那里边会有酒，我就会用酒自酿的啤酒当水和那个糊和那面粉和鸡蛋去炸那个香椒鱼儿，因为用那个啤酒的那个发酵的那个过程炸出来那个香椿鱼儿呢更香更脆。 嗯， 那里会有酒的 哦，会有一点。那如果是你是就是有过敏体质，而且是对酒过敏的话，那就不要吃了，好不好？去找高姐的时候，嗯，绕开香椿鱼儿就可以了。啊，还有朋友说，我五月中旬就可以吃到东南亚地区风味的串串了。嗯，在北京吃到沙爹味的肉肉，好期待呀！哎，这也算是真的就比较集中的可以让大家体验到东南亚风味的串串。 是、嗯、那个要到我那儿去要说有什么过敏的可以提前告诉我、嗯、我得给把这绕开了单给活个户，然后炸个香椿鱼儿，要是爱吃的话， 说多爱吃香椿鱼儿。算了算了，你们去的时候五月中了，都立夏了，不要绕过绕过啊。这个还有人说了，就是还是天热啊，还是吃清淡点吧，容易上火。嗯、对，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强调了，我特别喜欢高姐在五月中，因为天气真的会比现在更热，给大家调东南亚这个风味的酱汁儿、 嗯、 啊，因为确实跟他们的气候更接近啊。你要想象一下，那他们也不可能说就完全不吃肉吧？那他们是用什么方法来避免这个上火的问题呢？很多都在料里边。 对，而且他们那个撒爹串，传统的撒爹串，它配的呢是黄瓜。跟这串一块吃的黄瓜还有那个米糕、 嗯、 其实稻米啊它是凉性的，他们是这么配着吃的。 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这切糕了，还有一点时间，因为、啊、哎呀我对这个哦，切糕这两个字，因为很多人一提到切糕，要不然就是天桥上面卖的那个、是吧？哎，要不然就是可能新疆地区，因为这切糕比较盛行。 对对对对。 哎，今天呢，我们听听我们这 CBD 女厨神高姐，老北京风味的，就带上自己特色的切糕是怎么做出来的？大家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一找我们第四张图片，就是那切糕，内容很丰盛，哎，感觉里面的料很足，就特别多。我们吃一口下去是不是就饱了？好，说说这切糕。 切糕啊，就是我们这边呢，在北京呢，就是比较传统的呢，是在牛街吃这切糕。我们小时候呢，就是吃，这是我们小时候挺记忆很深刻的这个食品之一。切糕呢，它讲究呢用糯米做，糯米呢，安徽的糯米呢比较好，因为它那个日照好。切糕传统的切糕呢是糯米啊。它给那个磨成粉、然后蒸成糕，一层糕一层豆馅儿，小豆馅儿，红小豆馅儿，然后呢这个上面呢放，有的放点枣，有的放点青红丝、然后什么瓜仁儿啊，这些山楂糕条啊，这是特别传统的。然后现在呢切糕呢，想凭着小的时候的美好记忆，现在呢给它做的呢丰富一些，更适合现在的孩子们。这个切糕呢，老人呢吃起来呢也是比较怀旧的。综合这些，我呢把那切糕呢在原有的基础上，糯米啊、豆馅儿这咱都保存着，在上面呢放上新疆的绿葡萄干儿。新疆的杏干儿，然后呢给切成小片儿，老人嚼起来呢也容易嚼。还有就是宁夏的红红的那个枸杞，金色的金灿灿的杏干儿， 还有绿油油绿莹莹的那葡萄干，然后呢给它码在上面那面上，就一层。我们这边做呢不给它做成粉了，那糯米直接呢我们呢把糯米泡一宿，第二天呢上面稍微撒一些水，蒸出来那个软硬度特别合适。其实这切糕讲究过硬的糯米呢吃起来呢，因为它是凉吃的嘛，所以呢它会很硬的，要太软了呢它就不成型。所以水和糯米的比例呢一定要把控好，尤其呢这窍门呢在淘这糯米的时候一定要洗干净，那糯米才特别白白的白白胖胖的，特招人喜欢。我们这个糯米呢是先这么着都给准备好蒸好了呢，就一层糯米一层豆馅，再一层糯米再一层豆馅，最关键的呢是上面那层糯米。我们就把那个金灿灿的杏干片，绿莹莹的葡萄干，还有红橙橙的那个那枸杞，给他们都撒在上边。最关键最关键的啊，就是北京的京糕，酸酸的山楂糕，然后切成条呢也码上去，再撒上芝麻。我这儿的切糕呢按我自己的那个特美好的心情，因为想到小时候吃这长起来的嘛，我呢摆里上面呢在就在豆沙馅里边放上琥珀核桃。那个是就是不规则的码进去，然后呢这口吃这个口没有，可能下一口就能嚼着，哎呀那核桃那个香香的，裹着那个琥珀的裹着那糖，跟那个糯米一起，因为传统的这个切糕啊它讲究吃的时候呢给一勺，切好了以后好比您来买给您切一块以后吧撒一勺绵白糖。这儿呢我就省去了，因为呢糖呢不要吃太多，因为现在人们的食品那个比较丰富， 对， 然后我就把这个琥珀核桃呢铺在那个豆沙那里边，而且呢不是说给码一层，就是这口有那口没有，那 有点中奖的感觉。 对， 到底哪口有 齿尖那个舌尖那个唇齿之间呢，它又有核桃的香，这个呢是一个就是加进去的一个小的有曲的一个佐料加进去的。第二个呢， 而且很有咱们的北京特色，刚才说了就是小时候吃的，而且上面那一层除了说像新疆切糕很有名啊，它会有这个杏片葡萄干啊，然后我们还会给京糕， 京糕条 也是啊，也是 特别酸酸的。 特别北京风味的，但是我们今天好像时间不太够了。我刚才打断高姐的原因是因为，好像高姐还有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关于这切糕，没有关系，好不好？你们就去星空猫饭店找高姐了解一下吧，让她一边给你们切这个切糕，一边告诉你们，哎，我这里边还有哪些隐藏特色，有点像隐藏菜单一样。 冰淇淋， 哦，这。 一块切糕上放个冰淇淋，在画的时候那个 这个隐藏的功能太厉害了、 这个、 好了好了，你们就去找高姐就对了好了，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10点乐享生活邀请歌手杨和苏索克，明天见。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两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